第四十四篇，国遭大难，其主保佑。喝腊黑后裔的训诲歌，交以乐观。天主，我们亲耳听见过，祖先也给我们述说过，昔日在他们那一时代，你手所行的伟业。你为栽培他们，曾亲手驱散外人；你为发展他们，曾亲自磨难异民。的确，他们占领了那地，并非靠着自己的刀剑；他们获得了胜利，并非靠着自己的臂弯，完全是赖着你的右手和你的万能，并你仪容的光辉。因为你喜爱他们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是你使雅各伯打了胜仗。仰仗着你，我们克胜了我们的对头；因你的名，我们践踏了我们的仇敌。因我从未依恃过我的弓箭，拯救我的也不是我的刀剑，而是你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的对头，是你使痛恨我们的人都蒙羞受辱。我们时时以天主而自豪，永永远远歌颂你的名号。然而现今你抛弃我们，使我们蒙羞受辱，你也不再与我们的军队一同出征北伍，反而使我们在敌人前转身败走，让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劫夺俘虏。你使我们有如待宰的羔羊，你使我们漂流而逃亡异邦，你将你的子民贱价出售，你又售价，并未多获财富。你使我们遭受邻邦的侮辱，四周人民对我们讽刺诅咒。你使我们成了异族的画饼，外邦人都向我们摇头热讽。我的耻辱终日摆在我的眼前，羞愧也常常笼罩着我的脸面。因我听到辱骂与欺凌者的声音，又面临仇敌和寻衅报复的人民。我们虽然从未把你忘记过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盟约，但我们深受了这一切灾祸。我们的心智从来没有萎靡退缩，我们的脚步也未偏离你的正道，但你竟将我们抛弃在野犬的边界，以死亡的阴影把我们遮盖。如果我们忘却了我们天主的圣名，并举起我们的手朝向外邦的神明，难道天主纠察不出这事？因为他洞悉人心的隐秘。我们却是为了你时常受伤受枪，他们竟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。醒来，我主，你为什么依旧沉睡？起来，你不要永远把我们抛弃。你为什么延期你的慈言，不顾我们的痛苦和心酸？请看，我们的灵魂已浮浮在灰间，我们的身体已紧贴于地面。求你站起来，援助我们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们。